预定的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你们学校丢我东西吗？ 好家伙，丢我东西吗？ 只丢你的东西是吗？ 大磊，你那么富啊？只丢我的，说明我多遭人恨呢。谁的都丢？ 是因为亮东西被偷，还是说 不光是亮，有的时候就眼睁睁被拿走了？ 那学校进小偷了呗？ 哎呦，这个还真不好说，是不是进小偷，还是说被谁拿走了？ 哟， 你比如丢小件的，真有可能是被谁没留神给拿走了，就忘了还了。但是有大件，应该是被小偷偷了。 反正总归你们学校是尽过责的。 别上钩了， 我们学校确实尽责了，经常检查，尽责尽职。 是不是尽过贼？ 尽过贼，尽过贼。我跟你说，我们隔壁那宿舍就曾经有一回，那宿舍里还有一人，这个在宿舍里躺着，大家伙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发现，哎， 人不见了， 人在。这个桌上的电脑怎么看怎么别扭，看哎哪儿不对啊？到晚上突然间发现了，哦，机箱没了，就剩显示器了。 那就说有人的情况下都敢进门，就不叫破门而入，叫就是蔫么挑动了， 蔫门而入， 是不是？ 就是大摇大摆进来，大摇大摆走。 但是这社会上女贼还是少于男贼的。 谁说的？你考证过？ 绝对的， 你有研究？ 这个有研究，有肯定的。 看小花，小花一说的没有女贼，说这个严肃这个劲儿立马就来了，肯定的。你凭什么替女贼打保票？ 我们丢的东西都是晒在外面的东西丢了。 那也不一定，那万一要女贼偷呢？ 一般 运动服啊，什么鞋呀、啊？ 女的不偷别人女的穿过的东西， 哦， 知道吧？ 这个你是打哪知道的呢？ 电视里一些犯罪心理学的讲座， 大爷就爱看这法制现场。 对， 现场。 对，我看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增强我的这个人生阅历，这个知识性。什么重案六组，我就是重案八组。 重案，哎，重案王大磊，重判王大磊。 重， 我没有亲离就行。 就是老爷，你们那边学校也丢东西吗？ 我们当然也丢东西了。 哎，你们那儿是不是就丢飞机？ 你们那儿不丢零件什么的呀？ 丢零件。 哎，这东西好像也挺贵的，往外卖。 啊， 你这么真金，为什么会偷个金钛金？ 谁买呀？偷六个螺母。 六个螺母没用，你天天偷我架不住，你回去能组装成一飞机。 8万个螺母就组装一飞机啊？ 啊， 你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吧？ 对， 你们女生是不是都是空姐啊？ 空姐跟机械类学校是不挨的， 是航空的。哦， 在隔壁学校。 我跟你说，我们学校女生是人少，我们隔壁学校女生最多，因为他们是语言大学。 真的，他们学校不好惹，因为他们老得修东西啊，手上不是扳手啊，就是钳子，小偷一手钢一过来，嘎，老子钳一夹，怎么？ 你觉得他们学校是学刑罚的是吗？ 我们呀，毕竟是学校，我们那儿不是个工厂啊，我们这儿学生都疯了， 早上起来一上课，一人拎着一老虎钳子就上课去了。 再者说了，我觉得 上课还拿一改 规。我觉得航空学校应该是。 我觉得航空学校就用不着老虎钳子吧。 用不着。 你看看我这个常识。 那应该是汗。就是、 带着电焊就上课去啊。 就是把人一来一滋给 你 给堵上。 你呀、啊、经验都没有，电焊呲人就呲死了。焊不住。 电路板我们看见理科的老一起青烟，然后底 下。然后就开始祖坟了。 青烟。 当然你们学校再厉害没有体院厉害，人家体院的男生是干嘛的？ 体院男生练体育的呀。 对啊， 贼要进了体院那就是有去无回， 那就是羊入虎口，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 不是，是这样啊，那我认为还不如警察学校厉害，他贼进去你不被发现也是没办法。 对， 他要是被发现你可能说跑不过打不过，但你要说他伪装的好，这个有时候、这个、 是警校的一眼就能看出你是贼。 对，你像我这种神探王大磊的学，在这学校一眼就看出来，呵，贼呀、啊，家里边就进来了。 对，潜入警校的贼啊，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成功， 对不对？ 他连那身制服都没有，他怎么潜入？ 警校同学也不是天天穿制服的呀，对不对？而且他可以偷的就是制服啊，这有道理吧？ 这个潜入警校，潜入军校， 潜入了警校的澡堂子， 这确实不容易被发现啊。我认为他潜入还真对了。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他发现了澡堂子，就这儿看， 这是高科技贼啊，他就料到 这是高智商贼，这澡堂子没有什么高科技，澡堂子一踩就出水，这到哪都不高科技。 他就料到你们，即便神勇追也不好追。 对，而且你们即便聪明，到这儿怎么也看不出来区别了。 嗯， 水雾太大， 没雾也看不出区别来， 都哪样？ 就得要不急不破，哎，慢慢的。 急破也没用。 穿上你们这警服，我走了。 慢点穿，还没人发现。 还是 小花说，还是你是当贼的材料。哎呦，看到这个防御的薄弱点了，澡堂子。 叫体校，即便是体校，这个叫澡堂子。 我告诉你，有两种学校太难了。 能什么学校？ 一个体校，一个戏校。 哎， 戏校为什么也难呢？ 打死你！六杆枪，四个刀，就被脑袋剁。 四十八个武生是吧？ 对，四十八。 用不了那么多，用不了那么多。 正练那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正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个123，走走，嘿，走过来过去，贼过去了。 体校的那个 体校也麻烦。 男生他的脾气大，我觉得压不住火。 这贼呢也惨点，直接就闯到这柔道宿舍里。 你想想，那踢球的是不是经常有时候一着急，俩人推推搡搡的？还有打篮球，偶尔也会这样互相撞。然后还有那个 说跆拳道，天天互相打。 贼、一进了跆拳道宿舍偷东西。 我是这么推论的，贼不可能去偷体校的澡堂子， 为 什 么 呢？ 啊， 因为体校的运动服贼也有啊。如果说偷鞋的话，那旅游鞋好，看这双真不错，椰子壳，那我直接拎了就走就可以，对不对？ 可是体校里边的人的钱多，因为他们经常运动，他们需要大量的消耗，有补助。 那体校的一呼百应，澡堂子里边一说偷东西的，外面， 外面还得一人等着没进来是吧？独澡堂子， 男生太多， 独澡堂子， 这真的是男生太多，还有一堆在外面等着，这波男生洗出来，那波进去的，你听好，偷我们体校了， 哗啦都进来了，好是光屁股就打呀， 那不是内讧了吗？ 贼跑了。 反正我跟你们说，河北体育学校这个小偷被同学们堵在宿舍，同学们一边拍视频一边取证一边训斥。 拍视频？ 哎，得留证据让他承认啊。 我以为在澡堂子里逮的呢。 嗨、 哎，哦，我带歪了啊， 赶紧回到正道上吧。 问呢，你知道这哪儿吗？ 啊，得看看匾到哪儿了。 你别低头，你知道哪儿吗？ 哪儿 啊？ 哎，不知道。 你走错的地方了，你别低头。有多少小偷到我们这儿是有来无去？ 嚯！ 哎呦，走都走不了。 别低头。 这位也不知道想看什么，老低头。 这位心里委屈。 头一回挨这么狠的揍，也确实是。 挨这么狠的说吧。 吃了雄心豹子胆啊！以为我们体校同学就与词穷吗？ 还挺能说的。 你以为四肢发达，我们头脑简单是吗？ 哎，但我们绝不输在嘴上。 后来涉嫌事件的男子呢，因为盗窃被行政拘留了。后来武汉体院呢也说了，嗨，河北体院呢啊，你们干得不错，我们也不赖。那次小偷偷我们最后让小偷打了110了。语言学院的同学也说了，其实我们英语专业的也不好惹哦。 对，我们说英文他们根本听不明白。 那可不。 你有没有试试我们的课本很厚的？ 对，英语学校怎么就都说话这味儿呢？ 女生多。 哎呦。 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街酒吧里。哎呀，老爷， 哎， 今天既然你呢也算是谈的比较深入了，对吧？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俩谈什么了就比较深入啊？ 我出去吧。 你等，你不能走，你得做个见证，要说不清楚。 不是， 别别别， 我听不下去。 别，你听下去吧，还是 咱们也算交心的。 哎，我不听， 我还是出去吧。 我不听， 你倒是出去啊！你这一只脚在里边，一只脚卡在门那儿，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边待着。 我看你就想在这边待着，听一句是一句，外边好传去是吧？老爷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个做人呢，有时候不太会拒绝，不忍心拒绝别人。我呢，就是说这种事情，当断则断。当拒则拒，你拒了就拒了。 把老爷哪儿拒了？ 你说的是拒签的事儿？ 你这个人有时候，人家要求你办事儿，你不是不好意思拒绝吗？人家问老爷，你忙不忙？他老是啊，怎么了？人说那不忙，你帮我家里正好搬家，进一张床。 老爷，今儿说你的任务就是抬这一张床， 起床买了一张床，五环以外不送。 我给拉回来。 你想不想那个帮我把那个床拉家里啊？ 来呀，想，我可想把床拉家里。 我见毒了。 你要不要帮我把这床给装上？ 我呀， 想， 我倒是能帮他把床给拒了。 所有那些开头语言都可能是个圈套，你这人又不懂得拒绝，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别人问你，你忙不忙？忙。你想不想？不想。你要不要？不要。 不要。 你看一下，不看。你敢不敢？不敢。 结果老爷想把好事都拒绝了。 哎，你跟我说着不说，你先听不听？你能不能？ 我是这抬杠。 你吃不吃？吃。哎、 我就想问这两片药吃不吃？ 你瞧吧，老爷紧张的啊。 这说明啊，平时没少吃亏。 老爷确实办过一些让众人尴尬的事情。既然今天咱们仨都在这儿，我也就 揭露了， 坦然的说出来。 你是坦然了，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 老叶呀、啊，该注意的地方老 等会儿吧。 你检查检查衣裳，你看你看扣系没系？快说。 我 该注意的地方老不注意。 你观察的是不是有点太细致了呢？ 我也是听你们单位人说的，说你把私信的内容、私聊的内容不小心发到的群里，而且经常是一些。不说了 不堪入目的那些信息， 搞得这个全公司啊整个都安静了。 什么消息这么震撼力？ 说有一次领导在群里面正教训大家，业绩跟不上来，工作做得不到位，特别是叶鹏那个小组跟人家也不是干嘛呢，过一会儿把王者荣耀的战绩图分享到了这个公司的群里。 哎呦，太丢人了。 领导一看，好家伙，这战绩还好意思显摆呢， 游戏又打不好、啊、你公司的事儿你们更做的不行了。 领导就把自己的战绩图发出来了，还不如我呢。 给领导气的霎时间群里全都安静了，有几个跟你竞争的这个同事呢发出了不厚道的笑声。 哦，在群里发笑声，老爷听都是哈哈哈哈的乐。 还有呢，跟新入职的小妹儿，她叫什么的，然后呢约人家去吃饭，也发在了领导教训群的那个，领导有个群叫教训群， 领导正在这吸收教训是吧？ 不是领导啊，专门要骂人，就让他把他们都喊到这群里来， 挨个骂一遍， 艾特完了以后，在这群里就骂人，大又给发到一群里了， 扣奖金训。 还有一次呢，领导在教训群里正教训人呢。 这领导怎么老教育人的时候我发错的？哪怕没事的时候我发一个也行。 你听挨骂，你听得住吗？你肯定得跟别人瞎聊。圈这个艾特那个， 你本来啊想发到下面那群，没想到领导就是发信息的一下，这群变得头一个， 哎，然后 一 下突落 进 错了， 哎，这是经常的事儿，你可以说 你就是手这么快， 我就是眼神不好， 发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哎呀，不是很高端的那些图， 全是这事 儿。领导就问他、啊、还有吗？ 领导一看，好，我这儿聊正事儿，你这儿发歪图。其实这种时候我劝你一句啊，第一呢，就果断的再发。 我找死啊！ 对， 不发， 你把你这个天性彻底解放出来。 再掺杂一些什么六合彩呀、贷款呀之类的， 哎，让人误以为是病毒。 对的。 哦。 你索性就干脆套路玩深点。 对，等公安机关介入的时候，你再检查，说这确实是我，但您别跟我老板说，我呢愿意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但实际上您跟我们老板说呢，是有一个病毒在里边入侵了， 然后让公安机关判我3年。 你可以保释啊， 保释也不行啊， 判不到3年，判不到。你这图我了解的，要是教育2天，就跑那儿挨教育去了。 对，你就自当住老人家就完了。 不是你，你就没有这权，你就没发生过这事儿。 我们没有发错误，而且我们没有这样什么教训群呐、这样特别严厉的群，我们都是娱乐群呐、 你看看你们群、 家人群呐、 老板教训群、亲友说教群、 长辈训斥群、 同行诋毁群、 同事斥责群、众女友鞭挞群、 他把众女友搁一块儿了、 他有前女友的和那个现女友的， 我这能耐 能搁一个群里，是得天天鞭笞的， 互相鞭笞啊，还是都鞭笞我一人、 只能鞭笞你一人了，他都成为姐妹了，他 新来的都跟原来的打听内幕， 对，你的前任一、前任二、前任三、前任四， 还有了断群， 对对，尤其是这个了断群经常牵扯你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好尴尬呀，有新情况啊，哎呀，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来打街酒吧里。哎，咱们街坊小世老师最近发了一个朋友圈，你们看没看？ 小世老师， 小世老师就是那个、前面胡同那个 小学 那女孩， 小学老师吧？ 小世老师吗？ 您姓世啊？ 甭管他姓什么，我就问他是不是小学老师。 哦，你这个意思啊？ 我就说他教的学生是不是都是小学生？ 是 都是小学生， 对吧？ 国家的栋梁、祖国的花朵， 未来的希望， 社会的 不是，这是要讲话，是要发表什么言论似的？ 不是，这帮小孩啊，确实是脑洞大开。 不是， 小世老师说啊，这跟大林以前那会儿可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等一会儿啊，你先等会儿。 小世老师能治我小什么呀？ 小世老师今年76了吧？ 大小老师 那会儿。 听的也是你的段子吗？就说 我的段子广为流传啊。 对啊，你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老带着蝴蝶翅儿、 蝴蝶翅儿 左边一抹，右边一 鼻涕。 哎，对，拿袖子那么一抹，这一翅儿，又一翅儿，然后人家问，几岁了？我爸给我买兔牙。 我这都被改编成相声了，真的。 大雷，我够着了，我够着了。老师您请手， 你这我学还够老的， 你瞧瞧。 还有那个 念赵钱孙李，大磊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 广念赵钱孙李， 就念赵钱孙李， 就念赵钱孙李， 花跟我瞧啊，废话，花钱不跟你瞧，跟谁瞧啊？ 把老师给气的。 老师到过年的时候，本来人家都是大磊去看老师的，然后也不去，连老师一商量，走，咱们瞧瞧他去。老师拜学生啊，这都是你的锅， 都是我一人身上的吗？你们这编排我一人， 现在的小孩跟你啊不是一个 岁数， 他也不是一种头发， 也不是一个脑回路， 也不是一种脑洞。 他们什么洞啊？ 老师举例子了，说呢有一个谜语题啊，谜面是头戴大红帽，身穿五彩衣，凌晨把歌唱，催人早早起，谜底是什么呢？按正常思维啊， 小花你说谜底是什么？ 打公鸡啊。 哦，哈，你还行啊， 你还能解释头戴大红帽，有红冠子呀， 身穿五彩衣， 那你鸡呢？大公鸡的身上五彩斑斓的毛吗？ 哦，就不能是白鸡？ 白鸡不行， 白鸡怎么不行？ 白鸡是药材。 反正你就说吧，早上打鸣就是催人早早起，对吧？ 对，那不就是大公鸡吗？ 但是现在小孩写什么呢？谜底是妈。 哎，因为现在城市里不让养鸡，妈代替了这个功能。 妈身穿五彩衣。 哎，妈穿的漂亮啊！ 妈，咱头戴大红帽呢， 红帽 天凉啊，戴着红帽子，防风。 那怎么凌晨把歌唱呢？ 这小他妈是岁数大了，早上起来上这广场跳舞去。 哦，都能解释。 第二题呢是连一连读一读， 哎，这不挺好吗？ 反正就是几个形容词，几个名词。这形容词呢有丰满的、快乐的、敬爱的、亲爱的。 哦， 这名词呢，老师， 祖国、 羽毛、生活。 嗯， 这小朋友连的是 都合辙。 亲爱的祖国， 没问题啊， 不错。 快乐的生活， 哎，这得呵，小孩是快乐的生活，哎呀， 丰满的老师， 说明 啊， 说明小孩观察得很仔细。 小智老师说了，这个答案我还是满意的。 对， 就说明老师喜欢这样。 对， 这个不想当骨感的老师。 小明的爸爸打算五一假期带全家到郊外自驾游，请根据情景补全对话。三分题啊， 嗯， 爸爸说。马上五一长假到了，刚好你一模考试结束，我们开车出去玩玩，让你开心放松一下， 多好啊！ 小明后边是一个空白的，让你添。小明说什么？ 小明说什么都有可能。 小孩写的是， 嗯。 小明问：“我们家有车吗？” 小孩，我觉得是特别真实的表现。 这样的话，你爸颜面何在呢？ 我要是一个好孩子，就不管他颜面何在了。 这个孩子真没错啊。 对，下面的是写一篇日记， 题目是我的妈妈。 这个同学是这么写的：青青啊，晴，过年我们家可热闹了，每天都人头攒动，但是有一个人让我心里很不爽，这个人就是我狡猾的妈妈。 狡猾的妈妈， 她除了给客人发红包外什么都不干，就是吃喝玩乐睡。她让爸爸洗碗，说什么恭喜发财，她什么事儿都让老爸干，说过年就是要一家之主做事哦。哎，要是我以后摊上这么一个老婆，我该怎么活呀？ 还怎么活？ 不想那么多了，还是多吃点好吃的压压惊吧。 说明现在孩子成熟的过早，这个家长的一言一行啊，对孩子有很深刻的影响。 老师说，同学请藏好这份考卷，否则你们家会爆发世界大战。最可乐的是后边，后面呢是写一篇文章，不少于多少多少字啊。你知道写作文的话是引用名人或者是经典字句会加分。 嗯， 这个同学就这么写的：引号，真正的聪明是人去控制科技，而不是相反。引号，这个谁说的呢？得写上啊。 嗯， 著名来历，沃兹基硕德先生。 不是，他是沃兹基说的。 你再读快点。 沃兹基说的。 老师说好，来同学，咱们到办公室聊聊人生。 哎，实际上就是我自己说的。嗯， 有一道语文实践题，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再给你添一个弟弟妹妹，你会说些什么？有一位姓叶的小同学这么写：我不想要弟弟妹妹，因为我想独吞家产。一个姓王的小朋友是这么写的：好的，那就生吧，记得生个好看一点的哦。一个姓英的小朋友这么写：妈妈，你就别想太多了，你也年纪不小了，高龄产妇很危险的。 孩子什么都懂。 一个姓李的女生是这么写的：我出了事儿，你们也不会全力救我，因为你们心里一定会想着，没关系，死了一个还有一个，所以我不想要弟弟妹妹。 下面一道题：一个圆的半径为3厘米，问这个圆的面积多大？一位姓叶的小朋友画了一个，拿手左右手画一个，大概这么大吧。 一看你的姓叶小朋友就很聪明， 嘿， 还比着呢，真是那么。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学了机械工程，这是有道理的。 一个姓王的小朋友答这道题啊，8分题呢。课堂上，哎，王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当 x 等于负一时，求代数是2（括号 x 啊什么什么减二一什么什么），我后面就不细说了，得值。这道题呢，问说。小明一看太复杂了，怎么算呢？你能帮小明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写出具体的过程。小王同学呢一瞧，这么写：小明，你要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哦。 好嘛。 应用题，这是一个姓英的小同学的答案啊。李雷口袋里有323个冰糖，有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雷有什么？ 英小朋友怎么答的？ 答有糖尿病。 哎，说明这个孩子健康意识很好， 很好，很好。 还有一些自由问答题啊，钢是由什么和什么组成的？金子边和钢子边。早餐不能吃什么？不能吃午餐和晚餐。犯罪分子被定罪判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被抓住。发热的时候不能喝哪种饮料？第一，低胃。人体能够进行肠胃蠕动、呼吸、循环等一系列活动的根本条件是人没死。我国发行的人民币的单位是渣。 哎呀，这个孩子的想法很奇特，需要正确的引导是关键。 老师也觉得惹不起啊，惹不起，保命要紧，保命要紧。当然这样的同学还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像小花这样好好学习的同学。 小花你是怎么答题的呀？ 样样对。 所以小花在自己的期末总结上是这么写的：一，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二，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觉得我妈生二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三，这场考试对于我的意义就是知道了班级到底有多少个人。落款写的是我是三好学生李小花，她把年级俩字忘了。 我本来想写的是我是三年级女子学生李小花， 变成了三好学生李小花。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 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雨。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船又出发，梦又开头。那一场缘分温暖了曾经的港口，煮开喷香的茶，解开陈年的酒。我想还知道，知道我们没有放弃的梦，只是在等一个时候。我想还知道，知道这一次创造的路有很多知心的朋友。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七十二 变。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哎，我说， 嗯， 你身上还有钱啊？ 你串 你身上怎么没钱了呢？ 我什么时候带过钱啊？ 嘿，你饿不饿呀？ 我饿的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提这字儿。 那怎么办呀？我身上也没钱了，你看这。 那是一碎嘴子嘛，他吃了。 我觉得他嘴里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我就听清楚仨字儿：羊肉串儿的。 羊肉 串。哎呦，你说这要有个羊肉串吃，这得是多么幸福的日子！你别看了，越看越饿呀。 急了吧那个？ 不是，他这买卖是不好啊，这么嚷嚷的没人呀。 对呀， 玩了命的喊啊！ 李姐说：“师傅来了。” 你看人家有钱的十串十串。 二串来喽！ 哎呦喂，你吃得了吗？四 串。 你看看多好， 你把你放在那儿换能换点什么来？ 无敌 鸡翅啊，无敌鸡翅！你把我放在这换回打回来，你能换回什么来？ 妈妈，这个羊肉串好好吃啊！ 这个小孩子也是欠揍，吧唧嘴，这没有家教啊！ 我想再来五串。 别吃了，那晚上上火，这喝水叫渴。 我正好兜里有100块。 哎呦，他身上这么点孩子就100块钱，你说 稳住，咱不能干这种事儿啊！ 咱干什么事儿了？ 你怎么想的？ 我想咱们想办法， 嗯， 把那个羊肉那个烤的那个东西拿过来，咱们回自己烤串去，不就完了吗？ 自己烤串不算偷哈。 哎，你说太对了， 是吧？对吧？ 哎，咱们把他那个签子， 嗯， 那个肉 啊， 还有那个床子都借来， 啊，对， 咱回去一烤不算偷，烤完了再还给他。 对。 今天的羊肉串就烤到这里了。 这个烤羊肉串的以前在电台上过班， 对，请他请明天继续再烤。 对，今天的羊肉串都烤到这里了，好像是个表演项目。 明天头一天咱们不见不散。见各位。 按理来说该进广告。 这个羊肉主持人下班了。 嗯， 你等一等，等到夜深人静，咱们 我就饿死了。 你再忍一会儿，你再忍一会儿。相信啊，你没问题啊。 嗯， 人走的差不多了。 好， 这会儿没人了， 没人了。 哎，金子， 嗯， 下手， 没， 拿东西快点，扛 着吧，走着吧， 我拿肉。哎，好，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走。 哎呀，哎呀，哎呀，差不多了吧？咱也不能给人连锅端了。这是羊肉， 嗯， 这是牛肉， 嗯， 这是羊腰子， 这都是借来的， 这是板筋， 嗯，对， 这是肉筋， 借来的，嗯， 这是，哎呀，还有蔬菜了， 对， 还有大蒜， 嗯， 还有鱿鱼，这些个东西差不多够了吧？ 差不多，差不多。 哎， 我这边是炉子，吹风机， 行了， 嗯， 咱这就算行了，咱们现在可以烤肉吃了。 我怎么老觉得差点什么呀？ 碳你拿了吗？ 你不是告诉我拿吹风机就行了？ 哎呀，你个缺心眼子，我又没让你梳头，你弄什么吹风机就行了？你没有吹风，你拿嘴都吹了。你没有炭子，怎么炒烤肉啊？ 哎，别让，再走一趟呗。 走一趟，那你去， 我去， 快回来啊！ 你在家等着， 回来赶紧拿炭点就烤啊！ 啊，是干。 好，欢迎大家光临我的羊肉串，我上台鞠躬啊，每天准时准点，咱们在这儿见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那么今天咱们烤点什么呢？您瞧瞧啊，我这儿有韭菜，哎，没了；大蒜，哎，没了；羊肉、牛肉总该有吧？ 这个大傻子连摊儿没了都不知道， 也没了哦，摊儿都没了。 大门壮士， 哎， 您那儿还有什么？ 也就有点料，这怎么弄啊？这谁干的？谁干的？啊、嗯哦，大概是狗叼了。 这个傻子呀，连狗把撸子都叼走了。 嗯， 他骂咱俩，咱俩就挨着窝心骂嘛， 挨着窝心 了吧？ 不是饿吗？ 各位各位啊，你们先在这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筹备回来啊！啊，鸡翅行嘞，鸡心成嘞。 行了，赶紧下手啊！他走了，抽背去了，赶紧拿吧！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拿炭拿炭，多背多背！哎，这那肉多的，回去让我烤。哎，没有炭不够。哎，走走走，这两大包差不多，拿走 走。 点上点上点上，你们可回来了！ 你看我这个人是哪儿来的？ 是俺妃子给我发的信息，说来吃肉吧，吃肉吧。 我说，你都穷成这样，就别请客了。 我一看今儿够他的，我这不就叫他了吗？ 这是什么人呀、啊？不是至亲的朋友就别喊来了啊！ 我会弄这个东西。 你会弄这个东西？ 你先给他点着。 我给谁点着？你会弄，我点着。哎呀，别吃！哎，我说，哎，等会儿，哎，等会儿，你会弄啊？ 我会一点儿。 你这个口音变得还是够快的、啊、我把这个炉子已经弄火弄着了啊，这炭都烧好了、 嗯、 咱加肉串烤呗、 嗯、 我也剔下肉了，走。 哎，你别你别光烤肉，你得撒点佐料啊。 对呀， 佐料啊，有佐料， 这 佐料 给 你。这是麻椒，这个是 你从那涮肉摊偷的、啊、 辣椒， 最鲜艳那孜然。哎呀，你怎么什么都没拿呀？你这哎呀， 喂，那么你去一趟吧，我腿都跑细了。 完了，哎呀，你这个笨人呀，怎么什么都忘了？我来， 回来了， 回来了，不但我回来了，连警察都回来了。不是警察同志，我们这不算偷，我们就是 还不算偷呢， 我们就是借呀。 你的意思还还是吗？ 对对对，我们吃完了再还呀。 你瞅瞅人家一趟一趟的筹备， 你要说的筹备，我必须得澄清一下，他筹备的东西跟我们无关呀、啊。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搞笑了，事情蹊跷但确有其事。就在《东南早报》上报道，有这么两位在实施务工的男子，有一天走过路边，对人家的这个路边的排档羊肉串摊垂涎一久，结果呢竟然心生歹念。因为俩人当时没钱又馋得要命，所以啊琢磨了一下，干脆吧咱们陆陆续续的偷回这个羊肉串摊子满足食欲。就这么一点点的偷，先偷架子肉，又偷刀，最后又偷芝麻呀、辣椒等调料。结果人家摊主终于报警了，开始以为丢了呢，后来发现是被偷了。哎，你没有赶上这种经历，就是东西是被一点一点偷光的吗？ 我还没有赶上过被人偷。 瞎说，你的心。 嗨，体力。 哎，搞艺术人就是操心又费体力呀、啊。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经常带手电筒出现在人群当中，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小沈 啊，怎么着？ 那个我们孩子呢，就交给你了。 放心，丢不了。哎、 你多费点心啊！ 我带他们出去转转，长长见识。 哎、转转，要安全第一位啊！ 绝对安全，特别安全。 孩子正好是我跟我同事的，你呀、 啊， 该说就说，有什么不对劲说，要管。 好， 但是别纵着他们啊。 这钱呢也别乱花。 哦，别乱花。 孩子们钱别乱花嘛。 哦，我纳闷，我说我钱别乱花呢啊。但是这个费用的，我跟您说，您这个费用确实有点紧张。 哎呀，这不是咱们现在都是这个数吗？好，哎，那孩子， 妈回来了。 嘿，大小伙子一样啊哈。 就是这个，哎， 沈叔叔。 哎， 行了，那就跟沈叔叔玩啊，别， 哎， 乱跑。 嗯， 那就咱们 还有一个呢。 啊，那个一会儿就过来了。 哦， 在门口咱们集合吧，要不然就， 哦，好好好，集合， 啊。这个费用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说啊。 啊，改天说。我今天，哎，不，哎，您别，哎，您这，您给我， 行，我马上来啊，马上来， 哎。改天说，去哪儿不得要钱呢？哎呀，集合。 董壮壮，等你半天了。 你叫什么呀？ 琳琳。 琳琳。 嗯。 哦，好。琳琳不错，还有壮壮、琳琳，走，跟我走。 沈叔叔， 哎， 就负责咱们这个假期的这个漏油的问题。 什么漏油？ 旅游的问题。 哦。 哎呀，来，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啊！ 咱去哪儿啊，沈叔叔？ 特别喜欢旅游，我去了好多地儿了，已经。 哎呦，带我今儿带你们去地方，你们是梦寐以求，但是还没去过。 是吗？ 嗯，上清华没去过吧？ 丽丽，这回你报志愿不就是清华吗？ 是啊。 什么都到过， 好像小的时候去过， 有印象吗？ 没什么印象。 那就好办了嘛，我带你现在看看有印象的地方去。 哦， 来，跟我走，跟我走啊！来来来，这就是清华啊！来来，咱们是今天是清华游北大啊！ 嗯， 什么？ 清华是游北大？ 是先游清华，后游北大？ 合着是先有的清华大学，然后才有的北京大学，是吗？ 哎，呵，哎呀。哎， 有人叫您吗？ 没有啊。 那您老哎什么呀？ 就是的。 说的对， 真是先有的清华大学，后有的北京大学呀。 先有清华，后有北京。 啊？ 不知道吧？咱后还有大学俩字。 可是我怎么记得不是先有清华，后有北大呀？ 我记得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啊。那会儿有清华大学了吗？ 你说的是庙，我说的是学校。知道吧？ 叔叔，不是先有北大吗？百年建校，先有北大呀。 我说是，先游清华，后游北大，旅游啊！ 嗨， 我考考你们，看你们及格不及格？ 是先有北大的呀， 北京大学 嘛， 有一百年历史的老校。 哎，您进来，进来看看。 谁叫您了？ 没有。 真大呀， 这个是清华，看见了吧？ 哦。 为什么叫是清华呢？因为那写着是清华。 那我们也 清华以前也不是清华 哦，叫什么呀？ 是京师大食堂。大学堂。 那有食堂吗？ 有食堂啊。 京师大学堂， 啊， 不是北京大学吗？ 啊，是啊。 那您刚才说的是清华大学呀？ 清华大学是他们的食堂 啊。 就这一块原来是食堂啊。这个北大他也得吃饭吧？ 哪儿他也得吃饭啊？ 到哪儿吃饭啊？ 食堂啊。 哎，这原来就是清华大食堂啊。 不，您不说的京师大食堂吗？ 啊，是京师大学堂的食堂， 啊， 就是清华大食堂。 哦，您一说食堂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哎， 谁叫您了？ 哎，没有啊。 那，哎，您怎么又答应啊？ 我就说对，你们又回答正确了啊。哎，大家这看看见了吗？这个塔是为了纪念那个谁造的塔啊。 那个谁 叫知道这塔叫什么吗？ 哪个塔呀？ 就前面这塔， 写着是叫伯牙塔。 对，伯牙塔，你知道它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来历了。它是为了纪念一位古人叫俞伯牙，俞伯牙呀，他盖了个塔叫伯牙塔，哎，知道吧？ 为了纪念他。 对。 那俞伯牙是干嘛的呀？ 啊，你看这边是纪念钱学森盖的楼。 不是，您先跟我说说，是俞伯牙干嘛的呀？ 啊，是。你看前面就是他们上课的那个教室啊，你看这个湖，这个湖就是未名湖啊。 老师，您说这都是那哪儿啊？ 啊， 这是北大呀。现在咱不清华吗？ 是，不是先有北大后有清华吗？ 啊， 对不对？但是清华北大是一体的，是吧？但是你看的这个里边都是这个湖啊，湖它不能是死湖，它是活湖。 所以呢？ 哎，它们之间就是连着的，这个湖就打那个湖那里引过来的。 哦，您说这个水系是一条， 对，哎， 谁叫 您？ 没有啊？ 那你爱什么呀？ 我就是说你们又答对了，哈哈哈哈。 可是这不是清华吗？我记得北大的伯牙塔，是因为当时为了向学校供水而建的一个水塔呀。 对，人家这伯呢是博学多才的伯，雅呢就是雅静雅士的雅。 您说那个伯牙呢，那是单人旁一个白的伯，牙呢就是牙齿的牙。 啊、 您这 这不是一个字儿啊？ 这不这俩字儿都不是俩字儿、嗯、 啊？是哎呀哎耶，怎么没人叫我呀、啊？我走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一把抓超市。作为组长，我得给你们两个再强调一下啊。 哎，您说。 咱们最近呢，超市通过录像回放发现还是有丢东西。 光看录像回放就看出丢东西来了 啊！我各小组也点货了，清点货物发现呢，确实还是在丢东西、 哦、 我相信不是咱们内部人干的，对吗？对吗？ 哥定不是， 对吗？对吗？ 那就是他干的。 我这嗓子不好，不愿意说话，你瞧你们俩人， 徐大可 仨人， 我估计你也不会，因为你毕竟是看这个药不湿的。 那可难说，那也是好脱手的紧俏货。 但是我提醒你们啊，你们离咱们食品组那边非常近，会不会呢？ 藏在食品里带出去。 我说你们 谁会那样啊？买块瘦肉，往里边加一尿不湿。 或者说你们会不会也同样可以关注一下食品组那边发生的情况？ 食品组什么情况啊？ 我非常信任你们二位，尽管风言风语确实不少，有一些传到我耳朵里了啊。夏先提醒你啊 啊， 你这手呀稍微要 手怎么了？您说 勤快点， 手勤快点。我腿不用勤快吗？ 他那意思是还让你拿 手快点是吧？ 因为录像还是把你给拍下来了。 要买鱼你刮鱼鳞，苦吃苦吃 苦吃苦吃， 咔吃咔吃，太慢了，手快点，赶紧给收拾利索了，赶紧买走。 他是快了，我手还要呢。 好几次我通过录像啊，看到了这个范小倩叨到这儿摸摸那儿。 我说你这脑袋上老有鱼鳞呢， 都看着完了，你说买谁？ 我就想问，咱这摄像头就看着咱们，不看人家啊？ 摄像头看着你，你盯着顾客。 再者说，领导您没事老看我干嘛？ 我也看了，徐大可，你们这边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 经常啊，儿童尿不湿啊，儿童的清洁纸巾，经常有人把这个包给拆开了。放气儿，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尿不湿是真空包的呢。 嫌你那尿不湿太味儿。 我指的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塑料皮儿，老师给撕破了，偷出那么一两片走， 当口罩给带出去了吧？ 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儿 儿，哎，咱不能这么开玩笑。您是个组长，您不能要便宜啊，是不是？ 我儿， 但我听着刚才犯的就是儿。 现在没说你，你哈，你脑上这鱼鳞，你先摘着。 经过这些时间的调查，确实反映出不少问题，希望咱们各个组的员工啊加强自我的 修养。 领导刮鱼鳞加强自我修养管用吗？ 管用，你刮的得文学一点，刮得艺术一点， 加强 刮出画来 自我的管理啊。另外观察一下顾客的需求，或者呢也有一些顾 客 是不是想上厕所呀，是不是想放气儿啊。 同时一定要仔细的查清到底是谁在咱们超市里动了手脚。食品组那边非常苦恼，冰淇淋经常是壳打开了。 食品组卖冰淇淋？ 对啊， 跟我刮鱼鳞有什么关系？ 观察一下是有没有人谁到那儿把盖打开， 把鱼鳞放 进去。 我这一身不得二用啊。 你呀、啊、是正好正对这个冰淇淋的这个柜子。 像领导，我光看冰淇淋柜子更容易刮着手。 我是让你不刮的时候看看，就是你们俩话多，散了吧。 咱俩说多少个字儿才？ 哎呦，这是领导没事干找寻咱们， 嘿， 我看出来了。 有情况， 我看见那位了。 这个不好。 哟，哎，你多案板有什么用啊？他也听不见。 我这不假装剁的吗？有没好、啊？ 放回去这个呢？芒果的呀，这个味儿，嗯，这个怎么样？ 我给他把图像画呀。组长，组长快来吧！组长， 哎，有情况。看那个女 组长。 哎，跑锅了，这边在这呢。 组长，您新来这超市没多长时间吧？ 鞋滑，你们水产地太湿，这时不常得擦擦地啊。这鱼鳞，这儿要清洁。 组长，我没事需要汇报，您走吧。 怎么着？ 这人都已经走了。 谁呀？ 就我刚才逮住那人，这刚 偷吃东西呢。 对呀、啊， 拧盖的、放气的 都看见了。 是一个人？ 拧盖的是一个人，放气的还没看见呢。 结账吗？ 我不知道结没结账，他兴许没买东西就走了。 好嘞，现在就是组长我出面的时候了啊！ 组长， 站住！走啊，站住！ 咱组长的功夫还是这么到位。 走你，你看是不是你捡的？是不是？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组长，我看看您说抓错人了， 还是调一下监控吧。 哎，你说咱俩 是这个人？ 你看他这填这个，填这个，填这个，一共填了四下。 嗯， 好。 还好，这个填四下还好。 哎、好、啊，你个贼呀、 啊！好、哦，脑筋侠把好字去了吧。 站住！你在这儿吧。 偷舔超市冰淇淋，没 你还不承认？都给你照出来了。 哦， 好，我们整个超市员工都聚拢，来来来来。 哎，哎，怎么什么节目啊？节目上电视了？ 哎，好，走。 哎，这不是刮鱼鳞吗？这里没我。你看我才舔了两下。 刚才我们说的这事儿还真是实事儿。上海某一个超市有个女子啊，就是这样操作的。她没有抵挡住超市冰淇淋的诱惑，偷偷的拿了一盒舔了起来。关键是舔完之后呢，又淡定的抹了抹嘴，把舔过的冰淇淋重新放到冰柜里。哎呀，这是嘴馋到不能自控，还是嫌冰淇淋不够冰，想放回冰箱里再冰冰呢？这段嘴馋到不能自控的女子超市偷偷舔冰淇淋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而对于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也招致了大家口诛笔伐。您看，这女子穿的光鲜亮丽，也不像是买不起冰淇淋的人呢。为了一盒冰淇淋做出如此奇怪的动作，的确是令人费解。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祝文艺广播娱乐七十二变节目越办越好，我是郝云。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怀乡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蓬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门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七十二变，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